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东南风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商务部回应美国将公布1000亿美元征税清单，中方坚决回击。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互联网规模再大也不能不当获利。三大运营商将在北京等部分城市试点建设 5G 网络。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卢明生律师一起聊一聊，一方出轨，净身出户，难道只是随便说说？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开盘上涨下跌不一，早盘在有色板块的积极影响下，沪指盘中快速拉升，收复3100点，创业板指数持续震荡冲高，临近上午收盘，沪指持续冲高，一度上涨近1%，随后回落，深成指则上涨超过1%。盘中军工板块持续走强，市场热点板块轮动相对较快，早上冲高的钢铁、有色板块有所回落。午后起初市场波澜不惊的三大股指持续冲高，环保、军工、雄安等板块依次拉升，带动指数上扬。尾盘三大指数走弱，创业板也由红翻绿，沪指与深成指上涨幅度也有所回落。截至收盘，沪指报3117.38点，上涨0.84%，深成指收于10598.35点，上涨1.02%。创业板指数收于1820.28点，下跌0.11%。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请入今天的点评嘉宾，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先生。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您怎么来看今天盘面上的热点板块？ 好的。今天呢，大盘方面呢，我们也简单说一下。第一个呢，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看到 GDP 公布之后，其实亮点的出口数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所以的话这一块呢现在有一些贸易方面的争端在啊，那所以这一块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受到微弱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有一种心理上的影响。第二块呢，资金面呢现在已经释放出很明显的资金量，这是一个偏积极的。第三个呢，从风险偏好的角度来说呢，大家可能会担心后面两个事情，一个是贸易摩擦，第二个就是资管新规最后的落地，所以的话这块呢也有点这个偏弱的态势。 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判断整体是一个弱势震荡，可能还不排除有再度往下探的这样一种走向。这是一块。另外呢，盘面刚才说到热点呢，今天主要是一些这个周期股。周期股的上涨呢，主要是因为前天他们跌的比较多，跌幅比较大。同时呢，我们经济数据出来之后呢，并没有想象中的有明显的下滑。这时候呢，这种心理预期差跟它已经跌过的股价之间就构成了一个这种差距，这时候它出现反弹。但是要想连续持续的上涨，应该说不具备这方面的这种经济数据的支持以及它行业的一个特征。因为像有色来说，今天涨幅靠前的市盈率都是在30倍、40倍以上，这种明显是比较高估的一个价格水平。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 好，今天看到还有几只股票业绩很不好，竟然还涨停，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目前的投资主线您认为是否明显或者是明晰？ 好的，像今天呢，其实热点就过快的在做切换，上午有一些冲高的刚才提到，后面的话下午有可能换了新的，而且呢有一些公司的这种走向也不是很正常，像你说的，就是说业绩不好还要涨，这种也不符合现在这种监管的氛围，所以目前来说还没有很清晰的一个这种进攻的主线。因为市场要整体的有一个赚钱效应在的话，它必须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主线，一个有力度有号召力的一个板块崛起，目前呢还没看到，所以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持一个谨慎的观望态度。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您建议投资者保留几成仓位是比较稳妥合适的？ 这个呢就根据自己的操作风格，如果稳健的投资者应该是可能零仓位或者说一两成仓位，如果短线投资者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角度来。我们呢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应该谨慎一些，然后呢等机会可能会更好。 什么时间点上可以风险偏好再加大一点？ 从循环周期来说的话，应该说新的循环周期在形成，但是呢它没有力度，可能就没有参与的这种让人参与的价值。所以等到这个循环周期走完的话，那大概需要一个多月，这样算起来应该在5月份的时候，应该市场可能会更有机会一些，更安全一些。 好，再次谢谢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先生的分析点评和提醒，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见。好，继续来关注资讯。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有记者问美国政府，有官员称最早将于本周对价值1000亿美元进口的中国商品细化征税清单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可能的准备，如果美方坚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我们将奉陪到底，坚决予以回击。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近日对世贸组织表示，愿与中方就美国进口钢铝产品232措施和美对华301调查项目下的征税建议，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展开磋商。中国商务部多次表示，希望美国政府恪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以更加理性的方法妥善处理贸易摩擦。今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规模再大也不能不当获利，规范互联网平台竞争行为。文章指出，在技术和市场不断创新的支持下，互联网平台交易能够迅速形成规模。对于已经获得市场支配地位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避免其利用自身的支配地位妨碍市场秩序，影响公平竞争。再来关注基金。昨天，东吴深证100指数增强基金、东吴鼎立债券基金、东吴中证可转债指数分级和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基金率先披露了2018年一季度的报告。值得一提的是，这四只基金都出现了低于5000万元规模清盘红线的情况，并且在一季报中发布了净值预警说明。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东吴深证100指数增强基金期末资产净值为663.84万元。据了解，公募基金规模如果连续20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大关，需要向监管层提交问题解决方案。 如果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低于5000万元，或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不满200人的情形，将触发清盘条款。今年以来，国内教育行业公司海外资本化加速，3月下旬尚德机构、精锐教育分别在纽交所上市，中国新华教育在港交所上市。万德数据显示，目前港股已经有多家教育行业公司提交了招股书，赴港 IPO 的内地教育公司数量不断增加，教育类公司掀起新一轮海外上市潮。分析人士认为，教育类公司今年海外上市加速的原因主要是去年的再融资新规、减持新规等延缓了 A 股教育公司整体并购速度，并且海外市场 IPO 审核时间比较短，估值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后将逐渐缩短与 A 股的差距。此外，港股通作为内地资金连接港股标的的重要桥梁，内地投资者也可以通过港股通释放投资需求。三大运营商将在北京等部分城市试点建设 5G 网络。据了解，中国联通将在北京、天津、青岛、杭州、南京等16个城市开展 5G 试点。那么中国移动呢，将在北京、成都、深圳等12个城市进行 5G 业务的应用示范。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联通方面确认，该公司已经在多个省市部署开展 2G 用户换机工作及基站的减频工作。业内人士分析，从行业发展的趋势来看，减频 2G 网络已经是大势所趋。国际方面，国外不少的运营商也已相继关停有关 2G 网络的举措。一个月前刚刚落幕的2018年春运是空中开放手机使用后的第一个春运。作为国内首批推出机上 WiFi 空地互联的航空公司，东航给出的数据是有将近165万人次使用了空中 WiFi 看春晚、视频拜年或者是微信抢红包。根据预测，到2035年全球机上联网带来的市场空间将达到1300亿元，其中航空公司领域的市场空间领域将达到300亿美元，以机上联网为载体的机上互联市场巨大。搭建网络平台发展线下敛财。昨天晚上8:30许，一个披着区块链外衣的特大网络传销案主犯郑某以及三名从犯被西安警方押解回西安，至此四五特大网络传销案成功告破。近期区块链概念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传销头目盯上它的话题传播度高、专业性强的特点，将其打造成传销的噱头，建立消费时代DBTC 网络平台，通过网络发展下线。从今年3月28号上线运行到4月15号，短短18天，这一团伙共发展注册会员 1.3万多人，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涉案金额8000多万元。好，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岭南股份中标数个 PPP 项目，华夏银行2017年净利润达到 198.19 亿元，同比微增 0.72%， 公司拟实股派现 1.5亿元，证金公司持股比例由去年三季度末的 3.33% 增加到 4.45%。 艾迪精密表示，去年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76%， 拟实股转 4.8 股派 2.5 元。恒为科技去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21%， 拟实股转4股派 2.3 元。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8: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璐。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今天现场嘉宾，来自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卢明生律师。卢律师您好。 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嗯，卢律师呢也是婚姻法方面的专家哈、啊，出过专著啊，也打过很多的官司，也做过很多方面的这种公益咨询哈、啊。今天请卢律师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电视剧里都演过的这种桥段啊，就是夫妻一方有错，特别严重的错误啊啊、感情上面不可饶恕的错误的话，离婚这个财产还能不能够平分啊？换句话说，还有人说不行啊，不能平分，一方出轨啊，净身出户可不可以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这个话题。所谓净身出户啊，不是净身再出户，是指的是我一分钱都不要了啊，我离开这个家庭。卢律师，首先我想问问您哈，您也代理过很多这样的诉讼哈、不管他们这个最后是持什么样的观点啊，最后结果是净身出户的多不多？ 这个从法院判决的离婚案件、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最起码我经手的案件，因为我也办了十来年的案子了，应该说没有一件是法院会判这个一方一分财产都不分，全由另外一方来享有。即便是存在着这个一般人或者是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饶恕的错误，都很难，因为这个掌握的尺度在法律上来说确实会比较难。因为这个什么样的错误会是认为是不可饶恕，可能每个人都有一把尺子来衡量。那么在法律上来说，它只能是看法律条文当中，从法院的判决来说，它得看法律有没有这样一种规定。但客观上来说，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上啊、无论是婚姻法的规定，还是说几个婚姻法的司法解释，都没有出现过说一方有重大的过错啊、不得分割财产。虽然说有这个少分或者不分财产，但是呢，应该说从目前可查阅到的法院判决来说，还没有出现过说一方因为犯有这个重大过错，所以不分夫妻共同财产，这是没有的。除非双方有夫妻财产约定。有了这样一个约定，那么法律上有这样一个明确规定，就是对于夫妻之间所签订的这样一个婚内财产约定，这是受法律保护的。 那既然法院没怎么判啊，那底下他们自己约定的，或者说呢握手言和啊， 对 啊，好好说再见啊，这种情况多不多？ 这种情况也有不少，实际上。当然这个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可能一方急于要离婚啊，无论怎么样啊，即便是一分钱都不要，就是我们俗称的净身出户。因为这个净身出户法律上这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概念， 是大家的这个俗称。这是一种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就要离婚。无论对方提什么样的条件，宁愿一分钱不要 都答应、 就要离婚，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双方有一个财产的一个约定。如果一方犯有在这个约定当中出现的错误，那么对不起，如果导致离婚的，那么就要按这个约定来予执行。除非这两种情况，否则的话就是法院的一个判决来说，没有这种充分的一个法律依据。我经手过的一个案件，就是最多的一个判决，应该说是目前为止我认为是看得这个财产的一个分配比例最悬殊的案件，那就是过错方只分得了夫妻共同财产中的10%，受害方分得90%。 那他是犯了什么样的错？ 算我们讲出轨。但这个出轨呢，这个比较露骨，有点类似于香港某明星的一个艳照门事件。就是男方保留了很多跟他的情人 的这样一个 不雅的视频， 对视频， 嗯， 然后存储在自己的电脑当中， 嗯， 那么这个受害方把这些视频提交到法院，那这个在当时应该说这还是比较早，这个有七八年了， 嗯， 这个在当时来说这个还是比较难以接受， 嗯，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这个当时判了这个过错方只分得10%。 嗯，好，所以说完全让法院去判又没有这个事先的约定和协议的话啊， 嗯， 法院是不会判一方一分钱不从这家庭里分的， 嗯， 是吧， 对， 除非你家庭一分钱没有了， 嗯 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是很少见很罕见的啊， 对， 当然还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使是写了这样的协议在法庭上如果不认怎么办呢，哎，不着急啊，我们一会儿会谈到。 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是这么的，一个当事人吧，他叫严某啊，严某呢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何某，经过半年的相处，俩人确立了这个恋爱关系。当严某与何某准备结婚的时候啊，他的妈妈就是严某的母亲特别反对，但是经过严某和何某俩人的不懈努力啊，最终二人还是步入了婚姻殿堂。一年之后，严某作为女方啊，是生了一个孩子，转眼间呢，儿子已经3岁了。可是呢，突然他发现何某在出差的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位姓王的女士，并且与之发生了婚外情。当严某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呢，他以何某婚内出轨为由，要求判何某净身出户啊。那么刚才您也说了，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嗯， 对， 那可能支持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这个像这样一种情节，就是像这种婚外情，实际上严格来讲都不属于婚姻法所规定的能够达到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这样一个情节。 嗯， 所以说如果男方不同意离婚，法院还不好判决离婚。 哎，为什么这个婚姻法当中不认为发生了婚外情，这个就 达到夫妻感情破裂？ 对，达到感情破裂呢？ 这个可能他还是从立法的这样一个立法本意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就是可能生活当中的一些纠纷， 嗯， 会客观存在，会允许双方会有一个互相这个交涉互相沟通的这样一个机会， 嗯， 所以不会把所有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特别是情感上认为的一个过错都认为是能够达到了这个夫妻感情破裂的一个标准， 嗯， 那么在婚姻法上来说，对于夫妻感情破裂的这个认定标准严格来说就有五类， 嗯， 一类是重婚或者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嗯， 那么这个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显然是属于婚外情，但是呢它比婚外情更严重， 嗯， 它明确了就是说它是需要有一个同居的一个事实。那么在法律上怎么来认定叫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呢？它需要双方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比如说两个人就在一起租房子住，或者到另外一方家里去住，另外双方自己住了一个小巢，每天持续，虽然说不是每天，但可能每周都很有规律啊，这个才会认定为就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啊，这样一个认定事实。 嗯， 第二个情节呢，就是有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嗯， 第三类就是吸毒赌博恶习，还是要求屡教不改。第四个，那就是就属于因夫妻感情不和啊，分居满2年啊，这么几类。当然还有一个兜底的一个行为，就是其他认为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当然，这个其他认为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最高院曾经做了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指导意见。那有10多条， 嗯， 但都是实际上都是会认为说这个相对比较严重，确实没有办法过下去。比如说就是没办法生育啊，这个从双方的这样一个生育自由的一个人权保障角度来说，那么如果说一方没有办法生育，另外一方又想要有孩子，那么像这种情况，可能法院会认定，哎，这个确实夫妻感情就破裂了，包括可能一方得患有这个传染性疾病， 久治不义，那么可能也会认为，就是如果说一方坚决要求离婚，那么也会认为是夫妻感情破裂。当然对于无论是过错或者我们后面最高院所列举的一些确实可能处于无奈这种状态需要离婚的，那么对于无过错方，法院都会要求给予一定的救济，那么要么是在夫妻财产的分割上，对无过错方或者受害方做一些倾斜，要么是要求这个可能经济条件稍好的一方要给另外一方给予一定的这个经济帮助保障另外一方的这个经济生活。 嗯，所以刚才您是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这个重大的过错啊， 对， 导致这个婚姻感情的破裂啊。 嗯， 单从这个描述来看的话呢，还很难确定，很难确定他们的感情是否破裂哈、啊。 是。 那么也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前提，所以说最后啊，这个女方她能够分到多少财产是一个未知数。 假如说她的这样一个请求得到法院的支持，或者说哎，被告也同意离婚。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是说虽然说哎，这个对方他是有婚外情，应该说算得上是过错，但只不过是不属于婚姻法认定的这个重大过错，那么在财产的一个分割上可能影响会比较小，他只会作为一个夫妻感情破裂的这样一个因素来作为一个衡量，那么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因为客观上法院没有明确的这样一个法律依据，那么这个虽然说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自由裁量权的一个使用可能会受限。那么另外一个，就我们还是说回到这个婚外情的这样一个认定上来讲，因为婚外情的认定应该说 还挺复杂。 对，关键是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一个情节的不一样，从一般的可能法院会从一般公众的这样一个评价来说，哎，这样一个婚外情是否可饶恕或者不可饶恕，那么可能仅仅的一夜情，那么法院基本上会给予就是说可改过自新的这样一个机会。 好，我听得出来，就是说对于这个婚外情法院也要以事实为这个依据啊，以法律为准绳， 对， 一事一议的啊。 对，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接着来分析这个案例，朋友们稍后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建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电波放飞梦想，用话筒点亮未来。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重磅来袭，声音之战一触即发。 让我们相约建外大街丁十二号京城首家英皇电影城，带上口才，带上态度，展开一场声音的角逐。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东南风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85%， 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不仅仅关注于大家如何理财，同时还关注大家的财务安全、财富的传承。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会涉及很多期节目来聊一聊哈财产的安全。那其实呢，婚姻的这个财产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特别是感情要是不和了啊，甚至是要离婚了，那么这个感情的这个财产的分割到底应该怎么确认，是在情感还是在法律的框架，还是在双重的框架下来进行划分，这中间如果有一些争议的话该怎么解决呢？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做这方一些法律方面的普及的工作。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卢明生。卢律师您好。 嗯，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是由这个一方出轨啊净身出户只是随便说说吗这个话题说起啊。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线提出来，有时间我们请卢律师来解答哈。大家可以关注财富大搜索这五个字，财富大搜索，然后呢给我们留言哈。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个案例哈，卢律师的观点就是说，单凭文字当中介绍的所谓的婚外情很难判断他们的感情发生破裂啊。 对， 所以说呢这个离不离得成是一回事儿。 嗯， 就算啊这个感情破裂了啊，对方呢也同意了，那么你这个婚外情到什么程度了，这也决定了无过错那一方他分割多少财产是吧，分多少比例的财产。 对， 他要根据这个犯错的程度哈，由法官来裁量。那么事实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希望无过错一方啊更多的获得家庭的这个财产，有过错一方你要承担一点责任，要不然的话那这个社会的秩序就会乱套啊，对吧？你要为你的过错付出一些代价。那么怎么才能够让我们明确知道啊对方有错，可是呢他可能不认啊，怎么才能够让这些有错的一方在法庭上承担更多的责任，或少分我们的家产？ 是，那实际上这个最为关键的就是这个过错的事实，它能否以物的形式来展现出来，而不仅仅是嘴上说啊，我说这个对方这个昨天或者前天、去年上月到目前为止都跟一个女的在一块生活，但光说，甚至还说啊，我有很多人证物证，但是没有啊，甚至说哎，你可以找谁，法官你去问谁谁谁，他肯定知道，法官是不会去问的，法官不会去主动起证。这是在现在的这个审判制度改革之下，就是法院更多的是一个居间， 特殊情况，就是对这个案件有重大影响，确实这个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没有办法取得的，那么可以申请法院去调取，但是这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法院在民事纠纷当中他是不会去主动的一个介入啊，他需要当事人自己去申请，跟哪个证人说好，那个证人会愿意到法庭来作证。那么还要注意到，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证人证言，很多人说啊，你看这个有这么多的证人写了一个证言证明书提交到法庭，那么对不起，这种书面的这样一种证言在法律上来说就是可以拒绝质证，就是一定要求这个当事人本人到庭，因为作为一个证人作证来说，他要允许对方来探寻， 来质询他 是否可能会存在一个作假证的一个问题。如果证人不到场，那就没有办法来核实他的这样一个证言的这样一个真伪，他需要有一个双方的这样一个交叉问询，或者还要经过法庭的这样一个法官的这样一个询问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这是一个证人他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哎，但是我们在一些公开审理案件啊，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当中，也看到证人用视频的方式出现，用其他的方式出现。 这是一个往往是可能在刑事案件当中 是的 可能会存在。但是呢，这个也这种视频当中的这样一个证人证言，或者只是录了一个音啊，把他的证言给录下来，这种证据力肯定是也比较弱。那么可能像这样一种这种大型案件的这样一个证人证言，一方面可能在这个案件当中所这个事实的认定当中所处的这样一个证明力也不一定会太强。那么另外一个可能这种案件呢，可能刑事案件还有一个庭前的一个交叉，这样一个庭前会议的这样一个形式。那么刑事案件的审理跟民事案件还稍微不一样。 好， 哎，就是这个。 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您要找一些证人，你看他们俩就是经常在一起，是吧？ 对 啊。那最好是把人找到现场来，来不了也没关系，你也可以做一些书面的或视频的录像和这个书面的这个写下来，但是采信力上面可能要减弱一下。 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从常理来看，就是这个证人有没有可能能获知，这样一个双方的，就是说，比如说男女之间的这样一个可能存在一个婚外情的这样行为，比如说我们常会用到的这个证人，可能是小区的物业，因为他是能够经常看得到，就一男一女，这个上上下下，甚至还有视频的一个监控。那么这个从一般常理的能判断，比如你早上或者晚上进这个小区上了这个楼，但是第二天一早你才出来，或者比较晚待的时间比较晚，而这个还比较频繁，甚至有一定的规律性，那么法院是可以推定，那么你两个人会有这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除非你有充分的证据来反驳，这是一个 谈业务， 对，这个物业证明会比较重要，但是现在物业会也怕惹事怕担责，对，会比较少，但是看我也有一些比较有正义感的这个物业公司，他是会愿意他可能会说啊，我要净化我的小区的这样一个生活环境，对，这是一个方面，这是证人可能要足够相信，就他肯定能知道。然后在一个书面的一个证据来看，那么可能往往婚外情给人感觉，那怎么来展现让法官相信或者让其他人相信，那往往是可能两个人亲密的一个动作会有一个有照片或者视频来展现。所以说曾经有一段时间这种所谓的这个侦探公司会比较业务会比较繁忙，但后来都受到了这样打击，确实可能会存在一个虚构或者这个侵害这个 公民隐私， 对，隐私的这样情况，那么这个就可能需要靠自己，你可能要自己作为一个侦探，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证据如果很直观啊，当然很明确，两个人确实有不同于正常男女之间的这样一个举止，那么也是能够认定。当然这是一个过错的一个认定，当然我们讲了还有一个情节的严重性，那么这样一种亲密性的举动是经常性的还是只不过有那么一两次，所以说这就很多时候可能要靠量 这是一个视频或者照片来反映双方的一个亲密行为。那么第三类的呢，可能往往我们有个通讯工具的这样一个确认，比如说双方之间的一个电话过于频繁，那么可以通过向这个电信公司去调取这个通讯记录，这个是可调的，可以申请法院出具调查令，是可以调。但是呢在以往可能在微信出来之前短信用的比较多，但可以通过往往是发短信可能在家里打电话肯定是不方便，往往发短信。那么这个特别是在深夜过于频繁的这样一个互动，肯定是不像正常的这样一个业务交往或者同事或者朋友之间的这样沟通这一方面。但现在少了，可能就要微信往往或者其他的这样一个聊天工具来反映。那么这个可能就说你很难拿到对方的这种账号，你可以来现场来向法庭展示。那么特别可能很多时候可能往往聊完就删了，那么这个就很难来查询。那么客观上并且呢，这样一种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看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把偷偷的可能看到了之后 来个截图 、但客观上现在这种截图也有很多这种仿冒的软件可以来制作这样一个假的这样一个婚外情的这样一个证据。 有过错那一方的手机拿到手里， 对， 是吧？ 那么这个拿到手里，他也有可能改账号，所以呢，这个可能要及时取证。那么怎么样及时？那么可能就这个就要经过公证的一个方式，就你拍照片的这样一个过程，是有公证员在场，由公证员来截图，拍照，那么法院是会予以认可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公证，原来是聊 QQ， 前几年聊 QQ 会比较多。我们正好我们当事人是知道对方的这个 QQ 账号，那么就申请公证出去作证，而做了几百页的这样一个公证，公证费花了不少。当然是有价值的，因为这里面这个信息当中会有很多的转账记录，就是给对方钱，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不雅的照片甚至视频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露骨的文字。那么这个我们通过公证的形式把它全部的这个 等于他拥有这个账号也知道密码， 对， 他就进去了， 对对对， 明白了。 所以说这个往往能够呈现这个婚外情的这样一个证据，应该说主要是这三大类。 好，我们今天啊聊的还是这个家庭的财富的问题啊，但是呢必须要请卢律师把前面这些啊法律关系包括操作的难点说清楚， 对， 才谈得到最后怎么分的问题。你这个证据取得的越多，在证明对方的过错越明显， 对， 或者是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你分的 在财产的争取上会更多一点。但是可能会我们往往会建议当事人就是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个过错证据的取证上，因为这个取证过程会很艰难，可能最终效果不会那么明显。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节目也叫财富大搜索，那夫妻如果真的到离婚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就要来一个大搜索，这个对方掌握的财产到底有哪些。实际上在离婚案件当中争议最多的是一方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那么如何来搜索出来。 哎呀，卢律师把我们下一次节目的话题给透露了我们要做好多期呢对，您说的特别对啊，就是说呢怎么防止人家偷偷的藏起来或转移了，我不知道，或者我根本就不知道啊，这个钱有过啊， 对， 所以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是要同步来进行啊，所谓的这个保全啊， 对， 很重要。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也很有意思啊。我们说的这种关系上面啊值得我们进行一些研究啊学习一些法律知识啊，不是说这个看人家的这个感情纠纷很有意思啊，来看这都是化名啊。赵某和王某是青梅竹马，双方结婚育有一子，感情一直很好，经过二人一起打拼啊，有了一家自己的公司，生活一度很幸福。2009年，赵某就是这位女士啊，知道了让她十分震惊又痛心的事情，就是王某与比她小近20岁的一个女孩同居已经长达9年。后来王某向赵女士承认了错误，保证以后啊与对方断绝关系，并且呢 要和他好好生活，还写下了保证书，承诺自己如果有外遇，做了对不起家庭的事情，就净身出户。那赵某考虑到孩子还上小学，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就原谅了他。但是王某并没有履行他的承诺，在2010年私自把公司股份的 10% 无偿转让给了第三者，13年又利用公司的抵账款给第三者购买了一套房，16年第三者在得到房子之后啊，提出要和王某分手啊。王某想让他的老婆赵某帮着自己起诉第三者要回房子，才把这个事儿告诉他的老婆。那你说他啊，该骂不该骂是吧？啊，不仅如此，他还瞒着老婆赵某在外面私自借了大量的外债，导致他们在北京的唯一一套住房要被迫出售去还钱。这些事情之后呢，让赵女士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够相信他，不能跟他维持这段痛苦的婚姻了啊，否则不但给自己也给孩子啊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还让自己陷入大量的债务纠纷当中无法自拔。这个案例有很多的内容啊，有很多的内容。首先呢，我们说说这个房子的问题哈，他是还有股份的问题啊，他是私自给对方买了一套房，用公司的抵账款。这个房子呢，应该是已经成交，而且呢也已经 登记了，放名下 啊，对。那么他能要回自己的房子吗？ 这个要房子会比较困难。 嗯。 往往是呢，特别是像这个案件当中，就会比较复杂一些，因为他是用公司的款。 啊，公司又是他们两个人的 抵账款。公司对，所以呢，这个就会存在争议，因为公司的财产，严格来说，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说，它跟股东是相互隔离的。 嗯。 因为公司的钱，它 不 等于股东的钱， 嗯， 所以说这个可能，由配偶来去追，可能会无法实现，因为这个钱都不属于股东的，那就更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嗯， 所以说他可能要第一步，可能以公司的名义要来追回这个钱， 嗯， 可能这个，女方第三者他属于不当得利， 嗯， 啊，这是公司的钱，你是没有任何理由来获得。啊，这个可能要从公司的一个角度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哎，这是这个男方私自的用自己的钱， 嗯， 啊，自己手上的钱去给这个第三者买了一套房，那么这个是可以与这个一方侵害了一个夫妻共同财产权啊，来以追偿。那么在现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原来是倾向于，就说你配偶认为侵犯了夫妻共同财产嘛， 嗯， 那对方是自愿的，然后这种赠与，就我们讲合同法上来做一个调整，一旦交付实现了，那么这个赠与就完成了，那你要撤回，那有严格的一个法律限定，所以说呢，在之前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那么一般是判一半，这个第三者你退回一半，因为你客观上你侵害了一个另外一方的这个配偶的这个权利。那么最近一些年的这个司法实践来说呢，越趋严谨，就是要更会加大力度来保障这个无过错配偶的这个权利。那么现在更为一致的就是会全部退回，会要求全部退回。那么最主要是一个呢，从这个净化这个社会风气的一个角度， 嗯， 啊，不允许这种不劳而获的这样一种特别这种行为，可能还严重的破坏了这个一个家庭的一个完整性， 嗯， 啊，这个有违社会公德。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这个加大无过错配偶的这样一个保障力度。 好， 所以这个男方的这个决策还是比较对的， 嗯， 就是你自己要不回来，那可能只能向老婆坦白。我错了， 不知道是看在钱的份儿上，还看在感情的份儿上哈。我对你那么好，你要了房就不要我了，把我耍了。于是呢，向原配求助啊，不是原配啊，还是老婆啊，来求助啊。这个反正道德问题，我们大家啊自己心里啊都心知肚明。我们今天主要的聊这个法律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公司的钱，你要拿来给这个第三者的话啊，那么 老婆是没有这个权利去要的，是吧？但是呢，可以用什么呢？就是你是公司的名义去要，是吧？公司的名义。那但是以公司名义的话呢，责任又会追责到这个王某，是吧？你私自把公司的钱，这算是挪用了，还是算是怎么用了给对方了？那你还得承担一个 这个 很大的责任， 甚至是这个在实际上民营企业当中，它也有刑事犯罪，会有侵占罪啊等等这一块。 对，所以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这公司就是两个人的，两个人又是家庭哈、啊。但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一种操作的话，你自己可能也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如果是俩人存在银行里的个人存款，那么刚才说了，让老婆出来出面啊，这个房子还是有可能要回来的啊。还有呢，就是他还把公司的股份无偿转让给第三者。哎，我想问一下，以两个人注册的公司啊。老婆和老公共同注册的公司各自占一定的股份、可以这么操作吗？ 那么这个从严格从公司法意义上来说，这个肯定这种转让肯定是会无效的。因为这个公司股权的股东股权的股份的这样一个转让，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它是要经过股东会决议的。但只不过可能我们现在会看到很多这个公司一些相关的一些变更，往往全部是由代办公司去代办，然后很多手续的一个签订呢都是代签，那么这个可能在相关的这个主管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核这些材料的时候不会那么严谨，那只要是有股东会决议公司盖了章，那一般都会确认，因为出现问题，那么您公司自己去承担。当然也这个从这个角度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如果说本身这个夫妻双方都是一个公司的股东，公一方想要把自己的股份这个无偿转移给第三人，那只能是背着另外一方。那么可能就私下的去 伪造签字啊， 这样做了。那么这个是完全，那么这样一种撤销呢，它也是以公司法意义上的这个撤销权，就是你这样一个转移没有经过股东会同意啊，伪造的股东会决议啊，没有经过其他股东同意，那么他是可以来予以撤销行使股东权利，这个跟夫妻之间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还是没有关系。那么假如说配偶他不是这个公司的股东， 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以某一方名义去注册一个公司、 一方，那肯定是要很多公司。如果说这个是一个独资公司，因为现在有自然人独资公司，那么一方就是实际控制人，我持股100%，他要把本来是一个独资公司，他要把自己的一部分股份转给另外一个人，那么实际上这个操作上会比较麻烦，因为实际上要把整个公司的性质变了，由独资企业变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那么这个实际上比较少，可能实际上比较多的就是可能很多人持股，就是朋友之间共同成立一个公司，那么可能有一方有无偿或者低价转移给其他人，那么这个时候当然也是侵犯了 其他股东的利益、 这个可能经过股东会决议的、对，这个可能说其他股东也无所谓，反正股东之间，甚至这个人可能是大股东，其他人也卖个人情啊，反正也不这样一种转让，不会侵害这个 股东的权益，他自己的是吧？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当然这是一个侵害夫妻，这是有股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这样一个赠与行为，客观上也侵害了一个配偶的权利，那么这个时候要做呢？他没有办法，配偶是没有办法撤销这样一个股权的一个转让或者赠与的行为，因为这是人家公司管理的事情。 对， 因为这个实际上也会存在我们讲婚姻法跟公司法之间打架的问题。明明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却由你们公司去管理。 对，公司几个股东给同意了。 给同意了。那么这个可能说，这个在公司法它会有，作为一个相对于婚姻法人来说，他会认为是一个特别条款、特别法、专门法，那么这个没有办法撤销，那股东会决议通过，因为它保障的是一个所谓叫做公司的人和性质，人和也叫知和， 对， 其他股东同意，那你改变不了，但是呢，可以要求过处分，就是转让，就是配偶 转让，把这个股权转让或者这个无偿或者低价转移的这样一方，会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嗯， 那么这里面呢，就可能会存在一个要求对这个股份的价值来进行评估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送出去的这钱，你要分一半给我，是吧？ 是， 你10%，其中有5%是我女方的，你要作价给我现金，是吧？ 对，对，这里面呢，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这样一个转让或者低价处分，他要考虑他是为了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还是说公司的一个正常经营行为需要。 嗯， 而有的时候是为了隐私。 嗯， 我宁愿为了信他的这个特殊的一个专利或者他的一些其他的资源，我不要他的钱，我把股份转给他，是为了公司经营需要。 嗯， 所以说这就要来区分他的这样一个股权转移究竟是恶意的，就是为了使配偶，就是为准备离婚为准备的。当然这种行为在实践当中也不少，就是为了使这个配偶 离婚少，分得的财产少一点。 您经历 有 的案例太多了， 甚至会把自己全部的股份都转给别人。 嗯， 那往往是可能近亲属啊或者其他人。那么这个时候法院肯定会追究，这个是不正常的、非正常的这样一个公司的这个经营行为或者股权转让行为，那么这是要追究。那如果说正常的公司经营行为，那么配偶是没有办法。 嗯， 说 在这个案例当中，肯定不是一个公司的经营行为哈，它是一个个人感情的行为，是吧？ 对对对。 所以说啊，不管这个公司的股东有没有这个女方啊， 嗯， 女方都是有权利啊，都是有权利去要求啊追偿的，要么是这个第三者退了， 嗯， 要么是这个男方 作价补偿 啊，补偿给他哈。 嗯， 今天节目快结束了，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如果说人写过这样的条款啊，刚才这也说了嘛，如果有外遇啊什么的，我就精神出轨出户啊，写过这样的条款，可是在法庭上他是不认了，说当时这么想，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嗯， 他当时逼着我不写，他就要干嘛，要跳楼各方面啊，可不可以啊？这个采信呢？ 这个呢，实际上是属于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一种形式。 嗯， 那么这个只要是一旦签订，你要说来反悔，因为这个在法律上来说，对于夫妻财产的这个约定，你的一个撤销， 嗯， 它有一个特殊的期限，它有一个撤销权，你要在一年之内来撤销，否则的话，你要充分的证据证明，我自己是受胁迫。 嗯 啊，被骗来签订的，这是一个方面。所以说这种说不认可完全不认的情形会很少，这不太现实。 嗯， 但是关键在于可能这样一种约定不明确， 它要建立在一个事实上面，是吧？ 对，这关键是不明确，就对，我们也可以说事实的认定。 嗯， 就这个一旦出轨就精神出户，这个法律上实际说肯定是法院不会采信。 嗯， 主要什么呢？出轨的认定，因为出轨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情节， 对， 它有很多种行为。那甚至包括说，我们曾经有一度在争议这个肉体出轨，还到精神出轨，哪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麻烦去了 啊！所以说这个呢，就单写出轨肯定是没有办法得到法院的一个认可。 就是说这个条款，只要不是胁迫的，法庭认，是吧？ 对， 你怎么约定分割，法庭也认。 对， 但是就是这个前提。就是你是出轨也好，或者是什么犯重大错误也好， 要明确是什么样的情节。 嗯， 啊，比如说曾经，有一度叫这个空床费的这样约定。 嗯， 你今天�晚上没有回来睡觉，那要罚1000块钱。我独守空房，你要给我精神损失。 啊，这是真的夫妻条约啊？ 哎，对，这个是可以得到法院的一个支持，因为这很明确。 嗯， 对，很明确。哎，这个是可以认定的，可衡量的。对，所以说我们讲的所谓的出轨也好，或者说净身出户，它也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对 对，所以说也要约定，还不如把它约定为一旦出现什么什么样的错误，一定要明确，那么哪些共同财产归一方所有，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可明晰可操作，切勿就说一个条款想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样的条款是没有办法得到法院支持的。 嗯，就是这个前提您就得写一页纸啊。 可能甚至有很多页。 谢谢卢明生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当中做客哈。还是要祝福各位朋友们啊，生活幸福啊。 对。